大家好， 大家好，如是我问。 上个星期因为女王身体微恙，咁啊，暂时同大家就少咗一集，不过唔紧要，而家女王风采依然。 系冇风采唔依然，不过咧，我哋题外话一讲咧，就系咧呢个朕有病同埋朕有疾啦。OK， 咁咧而家啲人系讲病噶嘛，系唔系都系病噶嘛？系古代其实咧分疾同病噶嘛，即系阿杨一定好熟啦，就系咧一个秦始皇啊，佢去到咧后期咧，即系四廿到尾嘅时候咧。佢就朕有病啦，咁咧大家就發覺，咦大單喎，而家唔擺得咯喎，咁樣，因為病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就係、是、差唔多死得嘅，即係好嚴重噶啦。而疾咧就係、是、輕微嘅，即係嗰啲頭痛啊、唔舒服啊，係咪嗰種啊？ 病會嚴重啲嘅。 係啦，病會嚴重啲，疾就係啲輕強嘅咁樣。咁我係疾啫，我仲擺得下嘅，放心。因為咧我。即係都係覺得我一定要同某個鄰近地區嘅政權咧係要鬥長命嘅，咁所以咧我咧而家即係唔好睇我台面飲緊啲唔健康嘅嘢嚇，我而家就要將我生活咧即係充實，我要過一個好健康嘅生活， 包括心靈上。生理上嚇都好重要嘅，喺香港呢啲咁嘅醬缸嗰度，真係日日都令你烏煙瘴氣。 喺一個咁大壓力嘅地方咧，即係我發覺咧，我 send 咗篇文俾你同埋蕭公子啊嘛，就話講呢個關於不公義咧會引起嘅痛症。哇！呢單嘢其實幾好笑嘅，即係你聽落去覺得好荒謬。但係咧，因不公平咧而引起嘅痛症咧，原來係最近被科學家發覺，以為。啱嘅喎，咁樣英國啊 ，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 研究指出咧，即使痛症本身同不公平嘅遭遇無關咧，但你回想起不公平嘅事咧，都會增加痛症。所以我相信而家香港咧，應該有超過七成人咧係周身痛嘅。 咁啊，啱啱係啦，所以咧最近啊叫選舉啦，我勸大家就去投票算啦。唔好睇嗰啲所謂論壇，如果唔係你真係噴血啊！咁樣樣嘅叫做辯論，咁樣樣叫論壇，你真係覺得哇！呢、這個社會咩發生咩事啊？可以用啲最核突嘅方式啊嚟到吸引攞個山逼出嚟，就吸引到人，咁啊叫做啊 OK 啦，啊叫做選，因為叫參選啦，啊真係網兩痴妹啊！群妖乱舞 是末法时代啊嘛，系咪？之前我哋有两集如是我闻讲过佛教嘅，咁我哋今集其实会讲啲咩咧？我哋今集其实会讲预言啊。今集如是我闻咧，我哋嘅主题系讲预言嘅。不过咧喺我哋未讲呢个预言之前咧，我哋要补充翻少少，因为上一集咧讲到最尾嗰几分钟断咗，咁个原因系因为乜嘢咧？就因为咧电话唔够 RAM， 好瘀。 系咁啊，啱啱系讲紧某一位绝色美人啊，算唔算啊？吸引咗探长、啊， 在下唔认为，因为在下认为探长系女人都中意嘅咁样。不过咧嗰位令到探长即系呢个。瞓觉都諗住嘅流晒口水嘅呢位网台女主持我唔开名㗎我哋唔帮人宣传㗎。咁呢就係、是、佢私底下係有承认係啦同身边嘅人承认呢佢有拜狐仙嘅。 哦。 係啦因为狐仙呢佢有迷惑嘅能力。嗱、你諗返转头呢呢、這个亦都唔係无从生有嘅无中生有嘅係真嘅。如果点样话佢真呢就係、是、我哋睇返呢一个点解商朝会亡国咪知囉。 哦坦几系。 咪就係囉。 话说系狐仙。 係啦。咁但呢个古仔我哋之前亦都讲过㗎啦不过就唔喺如是我闻。係咪如是我闻啱先系咁失不禁话到讲过嘅。即、其实呢嗰陣时呢因为呢纣王调戏女娲。係咪咁呢女娲就心想扑你个街呀即係呢我系你老祖嚟㗎知唔知呀即係你人类系我砌出嚟㗎喎。你居然夠胆即係喂简单即係求啲乱伦咁嘛你明唔明呀喂我系你老母嚟㗎简单啲你居然咁样。咁女娲嘅兴啦咁女娲兴啦点解你条扑街即係已经做得咁差㗎啦系咪咁天命所归我而家认为你唔应该归你啦。 我覺得應該是時候改朝換代啦、嗯。啊，有個周文王以及他的子孫好像幾好咁喎，咁樣。咁我點樣加速你亡國呢？最主要因為有私怨啊嘛，因為你得罪咗我啊嘛。咁呢個時候咧，佢就發覺佢四大税收裡面邊個最好咧，最啱使咧？就派你九尾狐去啦，凤凰又唔啱，麒麟又唔啱，龙又唔啱，就你九尾狐啦。咁九尾狐就揾咗个绝色佳丽咧，就系嗰阵时嘅苏护嘅女苏妲己， 嗯， 上佢身，令到佢有呢个咧，即系妖惑人心啊，同埋咧就非常之充满呢个咧妖媚嘅力量啊，即系咧为任何人见到佢都为之倾倒嘅。咁當然就包括月女無數嘅呢一個紂王啊，紂王就從此啊嚇，就廢咗自己皇后啊，妃嫔就迷倒終日同妲己酒池玉林，同埋咧就激起民怨，有啲諗起而家嘅香港喎、啊。而家嘅香港会唔会其实龙虾都系九尾狐嘅化身？ 哇，唔系嘛，龙虾同九尾狐争好远。 你唔好理啦，系呢个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噶嘛，系、啊、咪？ 不过中国传统妖精入面好似未听过有龙虾喎，系咪新品种？ 龙虾精系啦。哦，今次可能咧就唔系一个九尾狐出巡、啊，由九尾狐出手系啦上身，而可能龙虾精上咗。 哦， 六八九夫人身 吓，唔、啊、会啩？不过就 促进呢个民怨， 哦， 跟住引发呢个港独议题。 不过佢就唔会用啲妖媚嘅嘢迷惑嘅， 嗯， 最多就系用攞行李啊嗰样嘢嚟引起民怨，系另一种方式啦。 阿刨啤迷惑嗰啲嘢我哋睇唔到啫、 啊， 可能喺 唔系啩？喂，咁种嗰种咁嘅质素迷惑你， 可能喺床字之间，咁佢哋系有好。迷惑之能事咁样，你估唔到啊嘛！话晒生咗三个啊！ 咁我唔知啦， 系咪先？系嘛？我都唔知，我都唔知。 不过狐狸咧呢样嘢喺传统中国入面咧，都系狐狸精，狐狸精咧，即系都系即系以前叫小三做狐狸精啦吓，咁而家好啲啦，叫小三啦咁，咁即系都系觉得啊，梗系有能力，即系吸引到男人嘅嗰啲。女性咧就安個咁嘅名字， 所以咧有一集啊，如是我聞咧，有人留言喺 YouTube 啊，話女王呢副咁嘅狐狸相學人講佛經咁樣樣，我真係想多謝佢嘅，知唔知道？我依個人到中年都仲俾你稱呼我為狐狸相啦，我真係好感恩，因為要靚學你話齋，有吸引力咧，能夠迷惑到先能夠被認為係狐狸精噶嘛，多謝你啊！ 我唔覺得你會迷惑到人喎、 啊。嚇、啊！你咁樣對我，啊、搞錯啊你！ 嚇、啊，唔係喎，你咁多拍檔都係男性， 係喎、 啊，冇一個俾你迷惑到，個個拒埋你身邊好鬼正經、啊、正襟危坐 嘅，唉、哎，太過分啦！ 係咪啊？呢個係真係咁嘅感覺。 喂，睇嚟我真係要走去學一學嗰位網台女主持咁樣樣咧，即係拜一拜狐仙先得啦。嗱、 嗯， 據聞啦嚇 ，OK， 即係我哋呢個話題引申多少少啦。嗯，就話拜咗狐仙之後咧，係會點咧？就依個眼咧就會翹啊，眼會翹啦， 眼尾呢度翹， 眼尾翹上去，冇畫眼線都翹上去，同埋眼水汪汪，就好似喺度笑咁樣樣啦。咁你見到我個面目猙獰嘅樣子，你知我冇拜狐仙啦，係咪？咁樣跟住咧，佢有眉同埋眉啊。眉女仔拜咧就得到眉啦，就是、女字边眉毛个眉啦。男仔拜咧就会得到魅力嘅魅啦。 哦， 系啦。咁呢个咧就佢哋嘅讲法，即系话讲到系男女都啱嘅咁。嗱，我而家唔系 advocate， 即系唔系喺度倡导啊，大家去做呢件事，只不过系一个分享 ，OK，、嗯、一个故事分享就系咁啦 ，OK、嗯。咁咧。好啦，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预言有啲咩预言呢？ 其实预言呢就古今中外啊，好、嗯、多都有嘅吓。咁、嗯、我哋讲返少少历史啦。咁我哋由近啲由中国讲返啦，最出名嘅咁梗係呢个唐朝呢、這个传说袁天罡同埋呢个李淳风合写嘅嗰个呢、這个推背图。不过呢就又係有个问题呢，就因为后人呢就太多穿著附會嘅嘢，咁啊變咗咧，好多時咧就影響到佢個可信性。 嗯， 咁啊，其實 我哋係咪要講多少少推背圖係點樣？ 啊，其實佢係有啲圖嘅。 嗯， 咁喺圖入面咧就會有表現一啲意象， 佢唔係直接講話會發生乜嘢事，但係會表現一啲異象。 加拿大人頭落地咩？直接 係啦，咁咧就裡面咧就有四每幅圖咧都仲有四句嗰啲沉文啊，仲有後來咧仲係話係金聖誕有批文，但係咧就估計呢啲都係後人所即係啲金聖誕呢啲都係後人所穿著落去嘅。咁、嗯、啊、嗯、有一幅好出名嘅咧就係講唐朝有二十一個皇帝，佢畫咗二十一個李喺個盤嗰度托住，但廿一個李入面有捲滾嘅就係其中一個李咧， 咦冇咗個定啊？ 係啦， 點會冇定嘅呢？ 係啦，因為有一個女王喺入面啊嘛，女皇帝 係 冇則天， 你點會估到咧？係咪？ 係啦， 你而家不可能明示噶嘛？係 啦， 嗯， 嗱就所以即係歷代咧就佢皇嗰啲統治者都唔想呢本書流傳嘅， 嗯， 咁所以咧好多時都係禁絕咗啊，咁啊民間流傳出嚟咧又太多穿著附會啊咁樣樣。 但我想問一下咧，傳説中啦，我相信係野史啦，啲正史唔會寫啲咁嘅嘢噶嘛，就係話唐太宗嘅時候。嗯、就有一位高人啦、啊 嗯、 就同佢讲话咧，三代之后咧，依、這个 会变成女主啊嘛， 系啊，女主武姓姓武嘅，系啦个女主啊嘛，咁呢样嘢你觉你嘅睇法系咩咧？ 我唔知道，因为佢哋中国历史嗰啲写史嗰啲人文人咧，佢哋系即系受有时受孔子思想等等。亦都避咗一啲好個怪力亂神嘅嘢，啊，所以嗱，例如你儒家啲咩嗰啲經典啊，巡火之後咧，佢哋都係啲嗰啲學者會去研究翻，但係呢一紮叫做佢哋覺得係怪力亂神嘅，佢哋就不屑去研究， 嗯嗯、 啊，另外咧，宮廷入面嗰啲有太過多即係秘密嘅嘢咧，咁皇帝亦都唔想嚇。 嗯 向外公開咁多，啊、所以咧後來流傳出嚟嗰啲到底係有幾多成係真，幾多成係假，就真係唔知道。不過後來有啲學者自己再睇翻，覺得佢哋入面啲寫嘅字呀、啊、等等，好多都係到咗清朝話咩後期嗰啲人去寫落去嘅。咁、 嗯嗯嗯、 所以咧就變咗係有咗好多版本，根本冇辦法考定到底係咪真係原先嗰個版本啊。咁所以就變咗有啲可惜啦。 中國的歷史是有呢個問題啊，因為好多即係你話你雖然有史官咧，但個史官就望住個皇帝，個望住皇帝及住佢，咁、樣即係又係嗰句啦。你想唔想人頭落地啊？你想唔想死完細佬死大佬啊？大佬死完再死大大佬啊？咁樣 係啊， 係啊。咁跟住即係或者啲 other way around 啦，大大佬到二佬，二佬到細佬啦。總之就係死冚家啦咁。咁、所以同埋佢哋嘅歷史係之後 係 嗰代嚟編翻之前噶嘛。 後朝寫前朝寫。 咁所以佢就一定係帶佢嘅歷史眼光嘅、帶有佢當時嘅時代影響，同埋佢作為呢個叫做繼承者咧、對前朝嘅評價咁樣樣又寫 Q 曬落去，所以往往都好失真咯。但係當然唔係話西方歷史冇呢個問題，西方歷史包括君士坦丁咧。其實而家俾人考古翻出嚟都發覺，喂，大佬啲嘢完全錯曬，喂，唔係嗰回事嚟嘅咁樣。發覺包括啊，佢點解會話自己見到個十字架啊，見到哇，即係耶穌報夢俾佢，即係嗰啲乜嘢啦嚇？呢啲全部都係有因為當時嗰個勢力懸殊得太緊要，而對方原來大部分都係信奉呢、這個。即係耶教啊，咁、佢有依一個政治嘅野心、政治嘅陰謀啊、軍事嘅目的喺度，就係、喂大家都主內兄弟，你唔好抽我啦咁樣，係啦。咁佢後來啲人考古出嚟，我哋揾一集可以仔細去講君士坦丁又好，或者講其他依啲相關嘅耶教裡面嘅即係不可告人嘅秘密啊，依啲大把有啲講嘅，多到唔肯啊。嗱，但係今集我哋咧。會講幾個唔同嘅預言嘅、一個咧就係頭先所講嘅推背圖啦， 同埋燒餅哥啦， 燒餅哥 亦都補充少少啦。佢燒餅哥咧就係傳説係劉伯温、即係明朝開國其中一個功臣劉伯温。咁佢情況都係有啲似呢個推背圖，又係因為後人有太多穿著附會啊咁樣嘅。咁、其中有一個比較出名嘅預言咧，就叫做百千女鬼亂朝綱，百千女鬼個魏字，魏忠言。 系 咁啊，又系冇办法考定到底系真系罗伯温写，定因为后人再穿凿落去咧。所以中国嘅预言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是，就系佢个研究断层， 系 亦都冇办法揾翻佢原先嗰个版本。咁、所以咧，佢预言嗰个地位咧，反而就比唔上西方啦。 系， 而呢我哋除咗呢个刘伯温啦同埋我哋头先讲嘅即推背图同埋呢个烧饼歌之外呢其实亦都可以讲下西方㗎。咁西方嘅话呢就有呢一个人叫 Edward Casey。咁 Edward Casey 呢係一个美国人嚟嘅咁佢被称为 The Sleeping Prophet。哇呢度有见秋囉。 即係瞓緊觉嘅先知。 係啦瞓觉先知。咁佢係公认係一个真嘅先知嚟嘅。即係despite 你嘅宗教啦唔好理你宗教。如果你知道预言过啲乜嘢呢而佢嘅准成程度呢即係会觉得佢好劲。咁另外仲有一个啦一个女人啦就係、是、一个盲嘅女人啦就係嗰个喺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係啦。嗰、那个女人呢就Baba Vanga, 係啦。Baba Vanga 呢佢亦都係两个人啦 ,ok,Edward Casey 同 Baba Vanga, 不约而同都有对美国OK， 2016年作出预示，两个人指出同一样嘢，嗱咁呢个就好多人惊啦。咁呢个到底系咩呢我哋会买个关子，因为最后我哋仲有一个预言咧，就系喺西藏嘅预言，莲花生大事嘅预言。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由呢个中式跟住开始讲，中式讲完之后咧，就到西方，西方到最尾，我哋由西藏 wrap up， 好冇？ 好。Okay?咁我哋或者讲下西方啊都梗係唔可以唔讲下法国嗰个洛查丹玛先啦、啊。 但我哋中国讲完㗎啦。 中国嗰个预言因为太过多呢、這个穿着附会嘅嘢又太多冇办法。冇办法考定到底系咪真系佢写。咁但係洛查丹玛斯嗰个呢佢其实。 咁、我补一个啊。 係好啊好啊。 我补一个关于赵匡胤嘅不如。 哦好啊宋太祖赵匡胤。 係啦。咁呢就係呢嗱嗰陣时呢赵匡胤同佢嘅国师呢。 啊赵普係咪 唔係赵普。唉死啦真係突然间考起我添。 一国师人嚟会諗起一位。 我会諗。OK, 你要俾我諗一諗返。係啦咁嗰陣时呢赵匡胤呢就同佢嘅国师呢如果我睇等先我諗返去边。我哋就噏唔出佢个名字、啊。 唔紧要，唔紧要，继续讲讲个事件。 故事系点样样咧？就系话咧，佢嗰阵时有200多程酒。 嗯， 200多程酒，咁咧就国师嗰位国师 ，OK， 咁咧就同呢个邵康节啊，系得啦，邵康节同赵匡胤系啦，邵康节就系个国师。 嗯 ，OK， 咁咧邵康节嗰阵时咧就问赵匡胤，就话皇上依。呢一堆酒你想怎样运？咁咧，赵匡胤就话：分两车啦，咁样。跟住邵康节就话：你肯定唔要一车载酒。跟住赵匡胤就话：系啦，一车载太危险啦，咁样系啦，唔稳阵啊，咁样分两车啦，咁。跟呢个时候咧，邵康节就话：咁皇上，你嘅王朝咧，将会系分成东西两部分。即係南北啊， 南北 係啦，南北兩部分，唔係東西，南北兩部分啦，咁樣即係咧邊個，譬如話南係幾多少，北係幾多啦，個分會咁樣分開嘅。嗰陣時咁邵康節佢仲有另外嘅預言係咩咧？咁樣你話依樣嘢好多人驚啦。個皇帝已經問我有冇辦法可以 reverse 啊？咁樣冇辦法 reverse。即係因為你嗰下決定咗係咁就係咁噶啦，咁你分咗南宋北宋啦。咁另外一單嘢就係佢喺邵康節喺自己嘅後院度啊。有一日下晝，咁咧佢就望住樹上面有兩隻雀仔喺度互啄互啄互啄互啄，啄啄下有一隻就跌咗落地。咁咧邵康節就嗌佢嘅家丁園丁過嚟。佢就話：聽日有事咧，就會有一個少女咧喺隔離咧。翻牆即係內地嚇、上網嗰啲翻牆入咗嚟我哋嘅後院嘅，佢會爬上樹，你千祈唔好追佢，因為你追佢嘅話咧，佢會跌落嚟咧左腿大髀骨折。OK， 同阿園丁講完之後咧，第二日果然有事，即係5至7点嘅時候咧，即係有個妙齡少女翻牆上 YouTube， 衝過嚟之後咧就。真係爬上樹，但係依個時候你知啦嚇、一般人都係咁啦，打工仔都係咁啦，老細講完第二日，唔好話第二日啦，即時唔記得噶嘛，咁我咪真係追佢咯，跌落嚟左腳斷咗、，as predicted， 一個就是今時今日所謂的梅花易數的始祖來的、哦、那我們也都相信 即是這個女仔、啊、 不是邵康子 邵康子、嗯、 邵康子那包括呢一個黃極經世書、嗯、即所謂的鐵板神數呢也都是來自邵康節的、哦、邵康節梅花易數和黃極經世即鐵板神數啦、okay? 兩樣東西都是 come from 他的相信、嗯、那如果你有看一些比較耐以前呢、譬如元朝呢、嗯、當時出過兩個故事很出名、嗯、一個叫做了凡四分聽過啦 了凡四分 袁了凡他寫的家訓四則同埋、哦、另外一個叫做喻正義喻造神記係啦咁呢兩個呢故事呢都有提及述造嘅咁因為呢第一個袁了凡個故事呢就好過癮嘅、嗯、就係咩呢就話呢袁了凡呢個人佢就係本身係想去佢個爸爸過咗身佢、嗯、媽咪就想佢去學醫、哦、因為咁樣可以搵到食㗎嘛但是呢同埋嗰個年代呢即係兵荒馬亂呢做醫生好穩陣嘅。即係任何人捉到你都唔會殺你你可以救人。咁佢媽想佢做醫生但有一日呢佢市集到呢就遇到一個孔姓老人。咁個孔姓老人就話喂你下年會做秀才㗎喇喎咁樣、嗯、大概咁嘅意思啦咁樣。高中㗎喇喎咁你做咩仲唔去讀書呀咁。跟住佢就望住佢就話吓我下年做咩我媽要去學醫喎咁。呢、这個時候呢孔姓老人呢一五一十將佢屋企嘅情況全部講晒俾佢聽。佢、嗯、未見過佢呢條友第一次見㗎咋將屋企嘅情況譬如你阿爸叫咩你阿爸幾多歲幾時過身你阿媽叫咩名而家你有冇細佬妹你嘅情況係點全部講晒。跟住呢佢聽到好恐怖佢即刻執佢返去即係四份呢即係捉咗孔姓老人。是啦袁了凡捉咗孔姓老人返屋企對住佢阿媽將所有嘢講一次佢阿媽發覺全部係真嘅、嗯、對到晒係真嘅。咁問佢咁我仔將來會點呢啊孔老人就話啊佢下年呢就會中呢個鄉市嘅乜乜咁樣樣跟住電視又中乜乜咁樣樣包括連呢佢考第幾名邊一個市考第幾名連佢第一次做官佢會做到官㗎第一次九品芝麻官嗰啲好細級嗰啲官連第一次出糧嗰時出米㗎嘛係啦、嗯、會出少咗少咗幾多分幾多錢都講埋喎。同埋呢就話佢呢係娶到老婆但係冇仔女無子送終啊。咁、嗯、呢佢呢初時都有啲包拗頸但係呢佢發覺過咗幾年之後呢果然每次考試考乜俾佢講中果然呢出糧出少咗米又係真的。果然生娶咗個老婆生唔到又係真的。咁佢就日日走落拗囉你明唔明啊真係頂咁樣好悶咁樣。即係橫掂我都係劇本寫晒㗎啦我只不過係演出我的角色即係等死啦咁樣。咁佢日就白忙了賴囉好冇心機即係廢青啊。喺嗰個年代呢即係呢個元朝啊嘅廢青嚟嘅。咁後來有一日呢就有一個禪師經過就同佢講就話喂你做咩後生細仔好地地官你就做到了點解你唔好地咁去服務人民呢係咪、嗯、你要做到咁呢佢就話屌我梗係撇啦大佬。 乜都定晒啦。 乜都定晒啦。我有咩好做啫我乜都改唔到。呢、這個時候呢個禪師就話唔係喎我同你寫包單啦如果你咁你條命就會轉㗎喇喎。咁佢就開始試囉咁當然這個故事出咗嚟就係佢真係試啲嘢真係變啦咁、嗯、所以佢後來咪會有仔女囉佢、嗯、好似有兩個仔嘅同埋佢本來壽命五十幾就變咗七十幾嘅咁所以佢就寫咗個家訓呢就有四則、嗯、所以就叫做了凡呢四訓、嗯、就俾佢啲子女同埋傳讀俾後世傳讀嘅咁呢呢個故事呢就是里面個孔姓老人所用嘅術數 技法呢就係、是、來自於頭先講嘅呢、这、一個邵康節啦，就係咁啦。咁所以咧，嗰個時候都仲係有啲勁人，但學你話齋、嗯，中國最衰就係咩咧？師傅傳徒弟咧，就永遠留一手。咁、嗯、你諗下，由呢一個宋朝到而家幾多年咧？ 如果由哇趙匡胤到而家，北宋係公元960年開始，哇、嗯，都成千幾年啦，超過1000年啦， 係啦。咁你諗下呢千幾年裏面呢 師傅一代一代咁樣，每個誒、哎、留一手，咁去到而家咪啲嘢錯曬咯，係咪？所以去到而家咧，你去睇鐵板咧，你會發覺佢可能對嗰個咩父母啊、生肖嗰啲嘢都仲係啱嘅，但係預知將來嗰啲嘢咧，就已經 係 錯到七七八八啦咁樣。 呢、這個係呢、這個係好可惜，因為照計中國嗰個術數咧係都發展得好早嘅，你由易經嗰陣時開始係嘛？咁啊。另外咧，唔好講中國啦。另外仲有嗰、那個佢另一個大國俄羅斯咧，都出過一個好勁嘅預言家。不過佢係一個妖僧。 妖僧， 佢就預言咩咧？佢係預言咧，嗱、這、呢個呢、這個羅馬諾夫王朝會冧當。 係 啊，佢自己咧會俾人打死。等等。 佢的而且確俾人打到咧，追住嚟打。 誒、啊，佢好似係誒俾人開槍打完之後，仲要將佢個頭揼碎。 係啊， 因為啲人驚佢有邪力啊。 唔係啊，同埋佢係開槍之後，佢仲要爬行好遠咧，流咗一大灘嘅血，一條嘅血路啊，即係 blood trail 咧，俾人繼續咁樣揼。 係啊，因為佢哋啲人係驚佢有個妖佢嘅邪力喺嗰度咧，所以一定要揼碎佢個頭。不過佢其實咧呢種所謂預言咧，其實係有啲自我實現嘅，因為佢搞到天怒人怨，亦因為佢嘅緣故咧。 咁六八九一個預言自己會俾人揼碎嘅喎，誒 佢 冇啊。 預言港獨越嚟越勁啦。 係啦，我覺得係啊、哎，你啱啊， 真係自我實現。 香港最大嘅預言家 self actualization， 係啊，呢個可能係心理學嗰度多過係預言。 其实他想 的、啊、咁另外、哎、可惜蕭公今日冇嚟。誒嗰唔係咧，講係法國諾查丹馬斯咧，佢嘅祖國。嗱咁佢其實咧嗰、那個嗰佢嗰個朱世紀係一啲好隱晦嘅詩。 係。 嗱、那個原裝版本。 Quatrain 啫嘛，即係四句四句偈。 係啦，四句四句嘅，大約一千首到啦。咁啊誒，而家仲個版本唔係話太完整嘅，因為有啲流失。 係。 啊，咁啊，但係咧就佢原先個版最先個版本咧，而家都仲仍然係。仲係有喺呢個大英博物館啊，呢啲圖書館嗰度有嘅。 嗯。 啊，咁咧就入面一啲預言咧，佢主要係講法國為主嘅。 嗯。 咁啊例如誒有後世睇翻啦，都係嗰陣時冇辦法知嘅，係後世應睇翻呢個可能啊，即希特拉啊、法國大革命啊， 嗯、 啊等等。咁啊呢啲咧都認為佢係有預言過。咁啊最近年最受矚目嘅咧就係講1999年嘅七月。恐怖大王从天如光那个夹住个天，1999年7月有冇嘢啊？又好似冇嘢发生喎。咁到底，因为佢有好多嘢咧系好隐晦嘅，佢啲数目字系咪隐晦到讲紧其他嘅意思咧？咁、 嗯嗯嗯， 所以大家都唔知道，咁只能够系继续睇下到底有冇嘢发生咗，然之后再对应翻，因为实在隐晦得太过犀利。 嗯，但系咧嗱，洛查丹瓦斯咧，佢有啲嘢係好值得講嘅，好多嘢好值得講。但係咧，佢最值得講嘅咧，我覺得咧，與其講嗰個預言咧，係佢嘅命運啊。佢嘅命運咧，同中國嘅預言咧家咧個命運真係大不同啦。首先就佢寫低嘅嘢咧，第一係保存到落嚟 ，OK， 好受官方重視， 好受官方重視，包括當時啊嚇個法國皇后啊。法國皇后其實是意大利人嚟嘅，係一個 Medici family， 即係令到文藝復興一手造成文藝復興嘅嗰個意大利家族啦，係喺佛羅倫斯嘅 Medici family。咁咧，佢嗰陣時個皇后咧就請佢係做一個皇室御用嘅呢個 advisor 咁樣。佢又當然有個 title 係法文，你唔識讀啦。咁佢又問佢就話：我啲仔女會點樣樣？咁洛查丹瓦斯咧？喂，大佬，你試下對住中國皇帝咁講，我睇你下場係乜啦？嗱，老老實實，片皮一次啊，零次啊，就係話佢哋個個都好好，不過咧，佢哋個個都會喺你死之前逐一離開你，即係話黑白頭人送黑頭人啊。 嗯。 咁當然皇后聽到好唔開心啦，但係呢個的而且確亦都係成為事實嘅。洛查丹瓦斯係咪一出世就有呢一種咁嘅預言能力咧？並唔係，佢係喺呢一個瘟疫咧。 嗯。 嗰陣時係咪黑死病？ 黑死病， 黑死病。 佢本身係個醫生， 係佢喺黑死病咧，喪失咗老婆仔女之後咧，佢好傷心，跟住開始轉言，跟住後來咧，亦都冇人知道，亦都冇 reveal 佢自己冇解釋，佢點解會得到呢個能力？但係據說咧，佢就望住一盆水嘅、 嗯。 但係有人相信啦，有人懷疑咧，佢係透過食唔同嘅即係藥物咧、哦，迷幻性嘅藥物啊。OK、哦。 即係你明啦 ，high 咗之後咧，就望住盤水，見到啲影像，佢又將啲影像記錄落嚟，跟住 用詩嘅方式記錄落嚟， 四句詩啊，四句偈嘅形式。而依一啲咧係講唔係淨係當時嘅法國，亦都有講到好後期，包括咧佢 Hitler 咧。希特拉佢只系串錯一樣一個字，就多咗個 S 變咗 Hitler 咁樣，係啦 Hitler 咁，亦都有講譬如 JF Kennedy 啦，係啦，而依一個 Kennedy 咧，真正嘅兇手會逍遙法外，而一個無辜嘅人咧會被送去死，即係送往死刑啊咁樣嚇，送赴死刑。另外佢有預言到嘅好精彩，而唔係太多人知道咧，就係、是、自己嘅棺木幾時會被打開。有兩個值得講嘅關於佢而鮮為人知嘅，就一個就係佢嘅棺木，因為佢喺生前啊，佢未死就已經係享負盛名啦。所以咧，佢嗰陣時你諗下，佢係皇室御用啊，而大家已經好關注佢嘅預言。你諗下喺中國，如果有一個咁嘅勁人咧，第一時間收歸國有。 秘密啊，仲要 秘密地收歸，唔係好似佢咁樣能夠公然咁樣行嚟行去啊嚇。OK， 而 probably 有機會佢仲可以 receive 到平民貴族嘅即係嘅訪問啦。但係嗰陣時佢死嘅時候咧，據聞盜墓者經過幾百年之後，盜墓打開嘅棺木咧係呆咗嘅，因為喺諾查丹馬斯嘅屍骨身上面嗰副骨上面就擺咗塊牌，塊牌就寫住 exactly 嗰一日，即係嗰年嗰月嗰日，佢知道自己個棺木會被打開，佢會被盜墓，所以打開嗰個人都呆咗，都唔知喐唔喐你好，即係我唔知道咩下場，大佬。咁呢一個係一則啦，即係佢嘅預言能力之強啊。而另外一則咧就係話佢。在他生前他已經享負盛名了，大家都知道他真的是一個很有能力的預言家，但是他有個 friend 呢，當時一個 富翁來的有錢人來的，就不信他，就想著呢就是嘲笑他啦，當面是落下你啦，這樣請他過去吃飯。那時候他家裡就據聞有一隻白豬和一隻黑豬的，咁咧，佢就吩咐佢嘅廚師，無論如何，你一定要殺嗰只白豬，一定要食嗰只白豬。OK， 記住啊，一定係白豬啊，咁樣。咁食飯嘅過程之中咧，阿主人就問阿諾查丹馬斯啦，佢就話：啊，我屋企有一隻白豬，一隻黑豬。你估我哋今晚食嘅係白豬定黑豬咧？咁樣，跟住諾查丹馬斯就話：黑豬。我俾機會你估多次。我俾機會你。黑豬，跟住就主人就話：廚師，廚師，你出嚟，你話俾佢聽，呢只黑豬定白豬？係黑豬啊！我咪叫你劏白豬咁樣。跟住佢就話：佢要劏白豬嘅時候，只白豬走甩咗，捉唔翻，剩翻只黑豬，所以就劏嗰只黑豬啦。咁 呢個真係有啲力量係唔知點解會有。不過佢應該咧，你頭先講嗰個嚇，係咪食咗迷藥啊？喂，咁好多人以前叫做食忽得啊，或者咪而家叫咩搖頭丸啊、狂喜啊，咁唔通佢哋又有啊？食完之後又有呢個預言咩？預言能力咩？我覺得未必，應該咧佢哋本身呢啲人咧係有嗰個能力，而我哋大家唔知嘅。而佢哋咧都有一個好即係西方啊，有一個好都幾共通嘅就係佢哋睇嘅咧係異象。嗰啲異象咧，係未必係百，未必係可以用百分百實在嘅文字寫出嚟。但係佢哋只能夠講得出呢種異象係咁樣咁樣，而嗰種異象咧係表達未來會發生嘅某一啲事，可能佢自己都未必知道嗰啲係乜嘢事㗎。不過佢只係將自己寫嘅寫落嚟，跟住後人睇翻，哦，原來係咁樣。包括聖經入面嗰啲預言咧，好多都係講異象。而唔係特別講到明話係呢件事會點樣發生，會點樣發生啊？咁呢個好似係西方比較共通嘅一個情況。 其實咧有一個 experience 我都唔知係咪前講好定唔講好，但係呢個係真事嚟嘅，即係我自己 咁啊，梗應該講好。 但係你知啦，啲人睇聽就話：，唉，你吹水嘅啫，你噏嘅啫咁樣。但係呢件事因為唔係牽涉我個人，嗰陣時有好多在座其他人咧。共同去 witness 呢件事發生，咁即係我有人證有成嘅，即係如果我係啦，咁我覺得可以講下啦，咁樣就係嗰陣時佔領期間咧，咁我咪煮嘢俾學生嘅，即係呢個愛心餐咁樣，咁我哋有好多義工噶嘛，咁咧 後來我哋義工有一次咧，我記得我哋係佔領完咗噶啦，就係、是、星援咧，因為即係嗰陣時周永康啦、岑武輝啦嚇，佢哋幾位咧就依個要去差館咧去預約拘捕嘛，你記唔記得？ 咁係 啦，咁我哋就煮嘢食啊，咁樣嘢飲啊，咁樣拎去咧就支持啲支持佢哋同埋支持到場嘅星援人士咁樣。咁咧嗰日就約咗啲義工嚟到嘅。咁咧，而我嗰陣時由於風水關係咧，我屋企門口就擺咗一隻粉紅色嘅狗啊。OK， 假 嘅樹枝做嘅。OK， 係啦，樹枝唔係樹木嘅樹枝啊，係 raisin 啊，即係塑膠啦。你當係一個塑膠做嘅一隻貴婦狗咁樣坐喺門口啦，for風水原因啦。咁咧佢就擺咗喺門口。咁咧嗰日咧，我嗰陣時係義工佢哋自己入咗嚟。做嘢咁樣係啦，咁跟住咧我就喺房，我就成好似五點六點先出嚟咁樣。咁發生咩事呢？就係、是、我哋出咗嚟之後做完曬啦，跟住我哋去食飯咧，啲義工就有一個女仔同我講，佢就話唔好意思啊咁樣，我冇心嘅，我唔怕啦，我話冇嘢啊咁樣。佢話你知道我講咩咩？我話你打爛咗只狗啊嘛咁樣。佢話你點知啊咁樣？我話你咪 send 咗俾我咯咁樣，我冇 send 過俾你喎、啊。我話唔係喎，我話我睇咗咯喎。跟住我話佢喺依度爛噶嘛，咁樣即係我仲形容埋嗰只狗喺邊度爛啫。我依度咁樣爛咗一忽咁樣噶嘛，咁樣。跟住佢話唔係喎，真係冇 send 喎。跟住大家就去翻個 group chat 度啦，即係我哋義工團個 group chat 啦。跟住佢話嗱，你睇下我冇 send 過出嚟。跟住大家義工話係啊，我哋冇收過喎，佢真係冇 send 到喎，我都冇得閒過咁樣。哇！但唔係喎，我喺房裏面，我真係明明收到個 WhatsApp 咧，好邪大佬。我明明收到個 WhatsApp， 見到隻狗點樣爛發嘅喎。我形容完之後咧，跟住佢哋翻屋企，即係翻翻嚟嘅時候咧，即係睇翻又真係咁樣爛咗。即係嗰個崩裂嘅範圍啊。跟住大家就覺得好奇怪，點解冇人 send 嗰個 message， 我又會收到個 message， 而我講到出嚟嗰個爛嘅情況又真係咁樣咧咁樣。但係嗰個係同一日發生嘅事嚟嘅，但係。似乎我是在他爛之前知道這件事 哦， 是啦，這個很多人害怕，即大家都解釋不到這樣。 咦，你似乎有一點預知能力 喔、這個呢我其實有得解的，是有得解的、包括如果聽決戰中環有一段日子的朋友呢，不是講過這個去印度呢那個樹葉那個單位的、 你說過 是我哋今日可能會做長過一個鐘頭，因為我哋太多嘢講，太多嘢未講。 OK OK， 唔緊要唔緊要。 係啦，我哋做耐啲啦今日，因為我哋一般兩個人嘅節目咧，而家我哋做一個鐘嘅，但係咧我哋今日嘅話題就太豐富啦，我哋可以做長啲咁樣。 好。 係啦，咁樣嗱，就依一個印度嗰陣時候咧，你記得我話我去，咁我就咁打個手指毛俾佢嘛，咁我冇講名，我冇講我出世地點，乜嘢都冇講嘅情況之下，佢單憑個指毛咧，佢係抄記錄咧，揾到。啊，是你啦的时候呢，里面是连我爸爸妈妈的名字、我的名字、我出生年月日时间、我做緊啲乜嘢发生过啲咩事，嚟緊会发生啲咩，是巨细无遗咁样讲出嚟㗎嘛。跟住啲人就话哦，佢係算出嚟嘅，唔係算嘅，因为呢一个 supposedly 係四千几年前已经写低咗㗎啦，係、一个喺树叶上面嘅记录嚟嘅。是你的人生的劇本，他預先四千年前有一個先知將他寫下了。你想想印度這個先知、他就是講不同人他的人生劇本、OK? 寫在這裡。他不是只是講今時今日的我，他是講我之前那幾千年有，我以後的人都有的。咁你諗下，仲有另外，譬如洛查丹馬斯啦，頭先講話劉伯溫啦、邵康節啦，係咪、我哋仲有講嘅 Edward Casey， 陣間會講㗎啦，同埋呢個Baba Vanga 啦，仲有蓮花生大師啦。嗱，佢哋有一樣嘢，我哋認為係 in common 嘅，係、今時今日啦、叫做量子力学呢 quantum physics 解釋到嘅，就係、是、叫做 zero point grid。咩叫 zero point grid 咧？依一個係用頭先所講嘅量子力学嘅角度去解釋，就係話所有依個地球上邊嘅能量，佢係有一個儲存，佢有一個 database 嘅。OK， 佢有一個 server 嘅。 咁因為佢儲存啲咩咧？地球上面嘅所有嘢，包括事件， 嗯， 包括思緒，包括語言， 嗯 ，OK， 所以係任何已發生、發生緊同埋將發生嘅事，所有嘢都喺依個 zero point grid 裏面，嗯，因為佢喺依個世界嘅大能量層，喺依個世界所有事件嘅 server 嚟嘅，大 server 嚟嘅。所以等於我們現在上 Google， 我們什麼都 search 到的，即是哪一個議員他怎樣出席率，他投票記錄，他到底是人是鬼，你全部看得回的。那如果你入到這個 zero point grid， 那你就看到了， 哦，只不過是現在的科技還未幫我們看得到。 它似乎呢，它不是科技那么简单，似乎是跟这个人大脑有关。 嗯， 是的，即是你怎样可以呢令到你大脑那一个位置开发，而这个开发，嗯，这个 key 就是直通到去这个 zero point grid 咯。 哦， 所以你发觉我们讲这些人呢，我们讲话他是预言家，他是，即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呢，他们一是呢就是有这个神通，中国或者佛教讲法就叫神通，就是他透过冥想，透过打坐而开启他这一格的能力，嗯，那有些呢就不知道被车撞完之后开了，不知道他为什么，okay？ 嗯，那譬如你说 Edward Casey 是一个鬼佬来的，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修炼方法，他没有跟人家说，或者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刚才那个 Baba Vanga 那个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那个定是 Hungarian？ 保加利亚，我记得是保加利亚。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呢？這樣我們就相信有些人可能是天生这个位置呢，嗯，是特别发达的。啊，听众提我，因为我有那个图，我要找回出来。 嗯， 就是里面呢我們的脑脑下垂体呢有个不知道叫什么幽的东西，啊，okay？ 那個个位置，啊，Pineal gland， 如果冇记错个名字，佢个样子就系好似古埃及咧，嗯，The Eye of Horus。 哦， 即系嗰个有只眼咧，埃及有只眼嘅，就系，是，我哋脑下垂体里面有一个位置就系咁嘅样嘅，嗰，那个好似个杏仁咁嘅大细嘅啫，就喺里面。咁咧，以前古埃及嘅祭司系有特别嘅方法，系可以开启呢个位嘅，包括捻住个鼻，跟住念嗡咁样样咧 ，OK，嗯，就系逼嗰度咧产生共鸣，逼佢开啊。咁据闻你就用呢啲方法咧嘅 training 咧，古埃及系咁样 train 啦。今时今日有冇人仲咁样 train 咧？唔知道，但系有机会我哋可以相信咧，系呢个 Edward Casey 咧可能有嘅。 嗯， 因为点解咧？佢对呢一个古埃及文明，包括亞特蘭提斯，是特別感興趣。他甚至預言過，亦都後來是印證是發生了的，在他，講完之後幾十年之後，就是他有講過死海卷， 嗯，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呢是會被抄到出來啦，okay？ 會有這件事啦，還有他亦都有講這個亞特蘭提斯呢，他說會在1968年和1969年在北美洲的东岸对开呢会重新出现。这个时候你发现在这个叫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呢，有个 Bimini Road， 大家可以上 Google 找的 B-I-M-I-N-I Bimini Road。 我和探长三年前在，某个邪恶老人的网台呢都有做过一集关于这个亚特兰提斯的，嘅重現咧，咁裡面係有，你會發覺依一條路，包括裡面有好多嘅，即係好似祭壇啊、金字塔喺水底，依一個大家就係相信就係真係 Edward Casey 所講嘅個 resurfacing of 呢個 Atlantis 咯，係好恐怖嘅。 咁啊，呢啲西方咧，佢哋嗰啲預言咧，咁佢嗰個。同嗰啲古埃及嗰個預言咧，就但古埃及好多預言佢自己喺依家又好似又唔係咁流行，可以即係流傳到落嚟喎，係咪啊？ 因為咧，其實佢好笑嘅，佢講嘅時候咧， 因為如果你一 search 翻呢個 Bimini Road 咧，你見到你係會信，即係好大部分可能有啲種喺海底嘅、海床之下啦。咁但係你會見到佢真係有塔啊，有金字塔啊，有路啊，有剩嘅。咁佢有預言到咧，佢話亞特蘭提斯嘅秘密咧，就喺獅身人面像嘅左手啊嘅手板下邊，係一個密室嚟嘅。 左手即是他的左即是獅子手 是 這樣的，是的，他的左邊 左手的手板仔下面是一個密室來的，跟住他有預言說你們會想去開啟，但是埃及政府會不給，亦都真的這樣發生了、okay? 即是亞特蘭提斯的秘密就在那裡，是的，即是你怎樣可以 access， 那可能有一天呢會 access 到，因為 Edward Casey 亦都有說過，他說呢將來大家是可以開啟翻亞特蘭提斯的秘密，即係點樣透過晶石啊 ，crystals 晶石 ，OK 嚇、即係石英嚇、能夠咧成為所有能量的儲存體，同、埋所有能量的共通導體、因為嗰陣時話亞特蘭提斯是透過水晶去 power 噶嘛，佢唔係透過電力啊、風力啊或者石油噶嘛。咁點解亞特蘭提斯同古埃及有關呢？因為亞特蘭提斯嘅秘密咧，其實係經過依、這、一個，我唔記得咗係柏拉圖定係邊一位係帶到去嗰陣時嘅古埃及。 柏拉圖有講過，有講過呢一樣嘢。是柏拉圖， 是啦，咁柏拉圖有講過，佢話一萬年前，古埃及嘅一萬年前啊 ，OK， 嗰陣時喺有一個文明叫做亞特蘭提斯，點點點，跟住裡面咧，佢係一個咧環狀嘅，咁咧佢嗰陣時佢哋個神咧就係邊個？如果冇記錯係 Poseidon 啦 ，OK， 即係海神咧，宙斯個細佬啦，咁咧跟住咧佢裡面嘅形容得好仔細嘅，咁佢將呢一座嘢全部因為。亞特蘭提斯嘅佢哋嘅秘密就一路傳，一路就傳咗去古埃及度，而古埃及後來嘅秘密，而家咪就係喺咁嘅死人獅身人面像嘅左手手板下邊咯。 咁好可能，如果係咁樣講係真嘅話咧，好可能係埃及古文明咧係繼承咗亞特蘭提斯過去噶。 係 啊啊！而埃及嘅古文明咧係好得人驚，就在於佢唔單止係好發達啦，佢係承傳個時間相當之長嘅、我哋見到埃及咧。 三千年， 系啊，佢三千年系嗰个位，即系埃及嗰、那个非洲东北边嗰个埃及嘅力量一路都好强，同埋系唔会好似叙利亚伊拉克嘅嗰一部分咧咁乱噶，长期有一个好稳定嘅统治喺度。睇嚟亚特兰提斯如果真系佢个文明去到埃及嘅咧，就唔单止系一个纯科技，可能系成个制度啊，成个人，成个嗰个人民啊，即系 human 啊。由人民嗰個文明咧、令到佢一個好長時期嘅穩定、所以呢個咧好奇怪。不過佢啱講亞特蘭提斯咧，我諗起《古蘭經》啊，即係呢個伊斯蘭嘅經典咧，佢入面有一句説話令我好一路有留意到就係、佢話安拉係毀滅過好多個世代。 邊個？ 安拉，即係真主啊，係毀滅過好多佢入面叫安拉，《古蘭經》嗰、那個中文。官方亦化叫安拉，即係真主係毀滅過好多世代嘅。咁我又諗翻啊瑪雅啦，亞特蘭提斯啦、甚至可能更早之前咧，可能真係有其他更古老嘅文明存在。不過就而家我哋揾唔翻，或者可能佢繼有其他古文明繼承咗，而我哋唔知道都唔定。 因為Edward Casey 佢有講啦，佢話好多亞特蘭提斯嘅先知啊。他們的精英分子呢是用不同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的方式 是 的、那時候沒有強力部門的是吧 是去了古埃及那你就說怎樣能夠去到古埃及呢兩個隔了成萬年的這樣樣因為 Edward Casey 他是相信轉世的、他相信有輪迴這件事的、那他也有說很多古亞特蘭提斯的靈魂呢、是在美國投生的、那他在他的世界巡迴的時候、我講 Edward Casey 1920幾年嘅時候佢好 active 嘅，去到1930幾四幾年都仲有做。咁呢佢就係話呢啲人呢，佢見到佢會同佢講話啊，你嘅過去生係點點點啊咁樣。咁所以呢佢就話好多而家嘅人點解對亞特蘭提斯咁熱衷呢，就因為佢哋過去其實就係喺亞特蘭提斯生活過。 哦，即係呢個係轉世。 係啦。 咦，轉世咁咪係咪同藏傳佛教嗰個轉世都有啲共通呢？ 是的、 啊、藏傳佛教很強調這個活佛轉世、啊、這些 西藏佛教很強調、活佛轉世，但他們的轉世呢就是跟這一個有點像，似什麼呢，就是說他是為了帶這個知識回來的， 是 的是的，他是有個任務要回來的。 因為你剛才說轉世不是普通人轉世，是他們的哈特蘭提斯的先知， 普通人不是轉世的，普通人是投胎 是 輪迴。 你哈特蘭提斯你剛才說的就是他那邊的先知， 因為 他 要保存。而 Edward Casey 就話點解亞特蘭提斯會冇咗咧？佢、就話因為洪水啊、即係聖經裡面提到咧嘅依一個大洪荒啊。 係，即係其實好多就算中國古代啦，有夏禹治水啊，聖經嗰度都有記載呢個大洪水啊，呢啲好多民族都係有呢個情況。 唔同嘅文明都有指向咧，其實係有依一場大水嘅。咁同埋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咧發現咧，我唔記得年份啦嚇。OK。但是呢的而且確在過去有一個時間呢、是曾經發生過一個是等於這個、天火焚城的，即是龐培呢、 龐培 龐培 公元79年那個、火山爆發， 是的，比起那個還要再強千萬倍的、即等於幾多粒原子彈爆炸那麼大的 一場浩劫， 那可能是地殼大變動的， 是的，而那一場會引起呢就是火山爆發、跟著呢就這個洪水的大幅度的淹沒、是的，那這個是有指向過的，包括以前希臘羅馬的記錄都有這件事、 最近一次記錄我不記得了一百幾多年了，當時因為西方國家都已經是、殖民得很犀利的、就記載過是我不記得一百幾多年是印尼一次大火山爆發，火山灰竟然有火山灰飄到去歐洲的， 好誇張， 好誇張啊！咁啊，最近一次即係東南亞咁嘅大規模火山爆發就係、菲律賓啦，皮納圖博火山咁啊，冚將美軍嘅基地冚咗，都已經係好誇張噶啦嗰次。 因為你話 Edward Casey 係咪淨係講埋一啲為你印證唔到嘅嘢咧？咁樣恐怖在就係佢講埋啲嘢係好多係印證到嘅、例如咧，佢喺二十世紀，即係我哋叫 20th 唔係即係叫咩？即係佢喺Anyway， 在發現之前三十年，他已經說會有第九粒星 Pluto 的出現。OK， 他亦都有講到咧，就係話，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啦，會點樣發生啦 ？OK，美國同埋俄羅斯咧係會結盟啦。咁你話依樣嘢咪拗頭先？嗰陣時佢兩個世仇咁啊，大佬爭到死咁滯，係咪？跟住咧，佢又亦都有講話依個以色列啊。OK， 喺1932年咧。佢已經話呢個猶太人咧嚇係會 復國 噶啦，係啦。咁嗰陣時你記住喎，喺1948年咧先有以色列嘅呢個復國嘅喎，但係1932年佢已經係 predict 咗話幾時會發生。 佢已經講係1948。 系啊， 咁啊呢个系好神奇，因为如果系睇翻圣经咧，佢讲以色列复国都有一啲地方嘅，咁啊好多牧师啊或者系教会嘅人亦都不断重复呢一样嘢，但讲明系响之前仲讲明系1948咧，呢个就真系神奇啦， 好变态嘅呢条友，跟住就有佢有讲话，譬如咧会发现呢一个啲。那个死海古卷啊，咁佢净讲埋个 location 边度会揾到啦，咁同埋呢个里面呢係 concerning 呢 Palestine 啊 ,okay,which was given for people who were told they have been together during the time and life of Jesus, 佢有讲话呢个死海古卷里面嘅内容会系乜嘢，是很恐怖的，即它等于现场见到一样、okay? 会真的、有一个叫做我们叫天眼通，这些看到某些东西、 就是、 看到某些时空 的东西，它进了那个刚才所说的 zero point grid 咯、跟着它又说印度会在英国手上脱离、这个是不是癫先，大佬 都是很早 好早咗幾廿年，早幾廿年預言呢樣嘢噶啦。跟住佢講，依、這個 羅斯福同埋 Kennedy 係會被依一個 assassin 噶啦，喺 OK。 金乃迪先係被 assassin， 咁另外一個就係 die in office 啊，即係佢在位期間會死。 啊，羅斯福係在位期間死嘅， 係啦， 佢係第四屆總統，佢係唯一一個四屆美國總統嘅。咁佢喺第四屆嘅總統嘅時候咧，就喺二次大戰結束前冇幾耐死咗。 Sorry， 我講到甩咳，因為點解咧？我要睇個英文，跟住要現場即刻諗辦法將佢翻譯。 跟住都好清楚，好清楚。 唔係，我諗聽眾已經聽到想死嘅呢度。喺1939年咧，咁咧阿 Casey 咧，即係 Edward Casey 咧，佢就話 ：OK， 兩名總統，咁咧就係講呢個 Roosevelt 咧，佢就話咧嗱，直接讀出嚟啦。OK， 我讀完之後再翻譯啦。You are to have turmoil， 即係你會受到呢個磨難啊。You have to strive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Labor，即係你會喺呢個資產階級，即係資本家同埋勞工階層嗰邊咧，兩邊咧要掙扎嘅。OK， 跟住佢 大蕭條啦，即係佢應該可能講緊。 佢話 ：You are to have a division in your own land， 即係你自己國土裡面咧都會有分裂啊。OK， before you have the second of the presidents。Presidents that next will not live through his office, a mob rule 咁樣。跟住咧，你就發覺咧，依個羅斯福係1945年四月死嘅， 係啊， 係啦。咁咧，佢亦都有講依一個金乃迪啦。OK， 金乃迪嗰度唔短唔讀出嚟啦嚇。OK， 佢頭先係咪話講個無辜嘅人俾人殺咗啊？ 係 係啦，嗱，金乃迪嗰個咧就話殺佢嗰個咧就叫做奧斯華，就話有埋槍啊乜乜物物，但係咧就當呢個奧斯華被壓架嘅時候，當場又俾另一個人將佢打死。啊，咁到底而家邊一個殺金乃迪咧？仍然係冇人知嘅。不過好多人都相信就唔係當時官方所講嘅奧斯華。唔系嗰个后生仔啊，咁可能真系无辜噶。 系啊，冇人信系嗰个奥斯，真系好惨啊！嗰条友无辜咁样，俾人怼冧咗。咁咧嗱，1934年一月 ，Casey 咧就话希特拉会 rise， 同埋咧会 reign over Germany。 嗯。 1935年八月咧 ，Casey 就 predict 咧呢个希特拉咧佢会 remain in power， 咁死啦大佬 ，until 几时咧？Exact words that come as an overthrow or an outside war。 哦， 嗱，咁你谂下佢后来佢点样样了结自己嘅生命咧？因为俄罗斯嘛， 系 系啦，嗰阵时嘅系啦， 嗰阵时嘅苏联啦， 嗰阵时嘅苏联，大军压境，条友咬底，自己怼冧自己，系啦。 喂，都算好喎、啊。 嗯， 佢冇走去外国，将自己老婆送去外国。然之后跟住啊吓，唔似而家嗰啲， 嗰个唔系真老婆嚟噶嘛，讲咩啫？ 咁佢后屘都真系有结婚嘅， 有结婚啦。但系你知佢啲管家走出嚟讲基噶，佢冇搞过嘢噶，佢哋咁样做样嘅啫嘛，咁样系啦。咁当然你话嗰啲咩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嗰啲。全部都 predict 曬噶啦，同埋佢係早好多年嘅，即係佢唔係運程書嗰啲咧，年尾講下年年頭嗰啲嘢㗎嚇 ，OK， 係啦，好啦，咁啊 ，Edward Casey， 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再睇下關於佢，但係咧，我哋而家要講另外一個人啦，另外一個就係嗰個盲嘅女人， 保加利亞嗰個老比較年紀都幾大㗎， 係， 哦，佢死咗未㗎？ 死咗，死咗。佢咧係被稱為係巴爾幹半島嘅依一個洛查丹馬斯。咁咧，你聽過佢啲咩嘢咧？ 佢好似預言話中國會真係崛起喎。 係啊，仆街係 咯。係啊，我唔知嗱，因為咧呢個係啲中文嘅譯嚟譯去咧，我唔知道會唔會中間有啲乜嘢問題。 灰曬啫， 但係就。但系我真系有睇过呢一句，但系我唔敢肯定系真定系假，因为佢睇嘅都系好短嗰啲一啲报道嘅，详细嘅我就冇睇过。 嗱，揸住读嘅啫 ，OK， 咁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咧就廿零年前死咗噶啦。佢咧系有 九十年代 ，exactly 边年我要睇翻，但系咧佢有佢系超过二十年前死噶啦。咁咧佢系 predict 咗边几样嘢咧？就系、是、ISIS 嘅。興起 ，OK， 崛起啊，跟住咧雙子塔會跌啦，會冧啦， 911啦，即係 係啦，2004年嘅 tsunami 啦，大海嘯啦、global warming 啦， OK， 咁咧嗱，佢讲呢一个双子塔咧，佢系讲 horror horror， the American brethren will fall after being attacked by the steel birds。OK， steel birds， 铁鸟， 铁鸟，听清楚系 birds 系 plural 双数。嗱，依下先高，我覺得 ，OK， 即係佢係話兩隻咧 ，steel 即係鋼啦嚇，鋼嘅雀仔攻擊，跟住就會跌啦咁樣樣。咁咧嗱，你話喂佢講咗啲乜嘢？佢係嚟緊先恐怖，因為嚟緊咧會發生好多我哋聽到都想死嘅嘢 ，OK，、有13件事係講2016以及之後嘅，咁咧依一個美國總統 Barack Obama 就會係美國最後一任總統，佢亦都有預言到咧美國第44任嘅總統咧係一位黑人總統，有講過依樣嘢，你有冇聽過？ 聽過。 系啦， 但系而家我谂紧特朗普定希拉里有乜下场啦？算啦，一哥， 即系我哋唔使选咯，你明唔明啊？你不如喂，不如请佢翻山问米咧，问翻佢上嚟咧，问下特首选举点啦，大佬。我比较关心下年三月嘅。 佢可能系关心啲大嗰啲啦，香港太细未必 关 心。 我屌， 关 我事啊，大佬，好惊啊！ 嗰13样仲有冇咩过瘾嘢 啊？嗱，佢话咧呢个。44任嘅總統，美國總統咧係黑人嚟嘅， 黑人係中咗啦。 African American， 咁佢亦都會係最後一個美國總統。佢話咧，佢離任卸任嘅時候咧，個國家會係喺一個經濟嘅困局裡面嘅、，economic ruins 啊。OK， 我中文亦都唔好啦 ，economic ruins。同埋嗰陣時咧，會係有一個 huge divide between 南北啊嘅 states 啊。北边嘅州郡同埋南面嘅州郡会有好大嘅分歧，差唔多系好似去到内战咁样， 好似南北战争咁样样。 系啦，冇错啦，好似 American Civil War 嗰阵时南北战争咁嘅情况啦，咁样。唉，第二点仲恐怖，佢话咧，2016年咧，欧洲已经系会消失噶啦。OK， 跟住咧，佢话剩翻嘅咧只系废墟。同埋空荡荡嘅一片，即系土地。 2016年， 2016年系啦。 咦，咁啊，突然间嚟一次好大规模嘅灾难。 佢话咧，直情你可以话系揾唔到生命迹象咁滞。佢形容到系废墟，冇生命迹象，一大片空荡荡嘅，即系一望无际、冇嘢嘅土地咯。哦。咁咧，佢话佢相信系。佢認為啊係會發生咩事呢？係會有極端主義者、極端嘅組織、極端嘅宗教分子啊，如是 extremist，OK，、okay? 會用化學武器喺歐洲進行大規模嘅襲擊。如果唔係，冇可能成個歐洲會變咗廢墟。 一係就核武，一係就真係生化。尤其是生物武器添，可能系突然间一串故意散播瘟疫。嗱，因为欧洲人咧，佢哋对瘟疫嘅嗰个抵抗力不嬲都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唔系咁掂嘅。 但系挨咗咁多嘢，系咪应该有抵抗力，有抗体？ 今日我又唔知啦。最近一阵西班牙流感都死几千万人啊！不过呢个就哇，2016争三个零月啫喎，系咪？ 扑街啊！ 四个零月啫。 去唔去欧洲好咧？而家嗱，如果你唔去咧，就可能如果佢讲得啱嘅话咧，就唔使去噶咯，以后就冇噶咯。咁嗱，我都想睇下噶嘛，即系欧洲仲有好多地方。 因为佢讲嘅， 如果而家去俾我撞正，都咪死埋。 因为佢讲嘅呢个情况咧，我又谂起切尔诺贝尔啊， 系 佢嗰度方圆啊，好多公里之内咧都系一个人都冇。 系啊，佢咪形容系咁咯，冇人啊，佢话冇生命迹象啊嘛。 完全冇生命迹象啊！哇，咁即系鸡犬乜都不留 嗱，我照读英文啦，好唔好？因为我唔好意思，我想讲中文嘅，但系咧我讲到好甩咳，反而变得唔好。我讲完英文再译翻做中文啦， 译翻重点中文得啦，唔使。 佢话 The continent will cease to exist by 2016，、直情 cease 系停止存在。 讲清楚系2016啊， 唔再存在，欧洲大陆不复存在。And that would remain will be empty spaces and wasteland. 哇！ 咪切爾諾貝爾咁咯，係咪 ？Nearly devoid of any form of life， 接近冇生命喎。 咦？ 係啊。She is reported to have said that chemical weapons would be used by extremists against Europe. 咁有可能真係生物武器喎。 生化武器 有可能生化，因为切尔诺贝尔而家系生态岸沿嘅喎，吓、啊、连呢啲消失咗嘅欧洲野牛都出现翻，因为冇人喺嗰度搞佢哋，啊变咗 佢咪真系几开心？ 佢哋好开心，因为生癌要一个过程噶嘛，咁到到有癌嘅时候，佢哋嗰啲生命周期已经完咗啦，所以好多动物根本喺嗰度系生活得好开心，所以佢嘅情况系比切尔诺贝尔更差嘅。而家咁样讲法嗱，如果佢讲嘢真嘅话。 嗱，繼續聽，繼續面青 ，OK？ 佢爸爸亦都有講咧，就係話咧，回教徒啊，穆斯林係會入侵歐洲。There will be widespread destruction by extremists, which will go on for many years until the continent ceases to exist。佢亦都有講 ，There will be a great Muslim war in Syria。敘利亞會有大規模、大型嘅穆斯林戰爭，嗯、喂咁啱啦！你而家睇下敘利亞發生咩事？ 歐洲啦，歐洲亦都係個穆斯林情況都比較嚴峻。 但係佢好準確有講敘利亞， 嗯， 咁亦都繼續講就係話，穆斯林係會入侵歐洲，跟住會有大規模嘅破壞、 嗯、 ，OK， 一路持續經年，直到歐洲不復存在。 嗯 仆街啦！世界文明搖籃嚟嘅陰公， 算係最高文明水平嘅地方。 係啊， 如果呢個最高文明水平嘅地方真係冇咗咧，咁取代佢哋咩文明咧？咩文化咧？ 下一個咯，恐怖。China will become the new superpower。 係、啊，我真係聽過呢，我真係聽過呢句。 係幾時咧？係2018年，佢話中國的崛起咧，係會將美國咧同埋佢嘅經濟影響力咧帶到一個終結啊。According to her, the exploiters 咧，即係發展國家咧，會成為被剝奪嘅國家，即係一線世界強國會變咗第三世界國家，剝奪者成為被剝奪者。OK。咁跟住嗱，你睇翻轉頭，2011年咧，依、這個世界貨幣基金啊，就已經 國際貨幣基金， 國際係啦，國際貨幣基金咧已經 predict 咗話中國係會取代美國咧，成為 the new superpower 喺2016年。咁、 嗯、 但係咧，阿爸爸嘅預言係2018嘅，咁而家2016咧，中國都未取代到美國，咁、 啊、 所有嘅預言我都唔希望佢發生啦。 如果呢個預言會發生咧， 死得！ 我勸嗰啲，尤其香港啦，我唔好講話強國啦，你嗰啲老婆仔女喺美國嗰啲咧，快快碎碎移翻嚟北京啦， 快快 啊！趁仲有2年時間， 快索霧霾啦，霧霾對身體好好， 唔好諗住啊，去美國做漢奸好過癮。 係啊，唔好移民歐美啊，知唔知啊？ 唉，即係唔好再聽俾我哋聽到你話我翻美國、翻英國去北京啦，快快出去，係啦、啊嗯，擁抱翻你哋。 仲有啊，我哋咧林鄭啊、689啲仔女仲喺英國嗰啲咧，小心啊，因為今年咧就嚟冇歐洲噶啦、 哦。 你關心家人嘅，你快啲送佢去一帶一路嘅中東國家讀書啦。 喂，記得帶埋你班隨從幫佢哋攞行李添。 係啊，因為我哋唔。夠人手，世界各地的機場都沒有人手，我講的、okay? 好了，跟住呢講完一集不好的消息呢，講少少好又再講返唔好啦，好冇，即係當回一回氣，真係會死人啦大佬。佢話呢世界嘅呢個 famine 呢，即係饑荒啊、嗯、,ok, 呢個饑餓問題呢係會得到完美嘅解決嘅、 嗯。 去到幾時呢 ?2025 至2028呢就會完全解決到，因為科學家會有方法呢令到所有嘅人都能夠得到溫飽。嗱、 嗯、 呢樣嘢我覺得 make sense 喎、 嗯。 因為點解呢， 我哋其中一個主持探長好唔中意嘅 Bill Gates 啊 ，OK， 我對人我個人對佢冇乜意見啦嚇。佢做一樣嘢，佢做咗幾樣嘢，我覺得幾好添嘅，甚至一個咧就係培植肉類啊，係啦，係用動物嘅 stem cells 幹細胞喺 lab 裏面培植，係啦。咁包括李嘉誠咧都有投資做一樣嘢咧，就是、人造蛋啊， 佢親自煮添啊。 系啦，但系而家当然有人讲话呢个人造蛋就谷销售啊，啲销售假，唔好理个 part 先。但你见到呢啲有钱人咧，就同邻近经济强国嗰啲雇住移民嗰啲系唔同嘅，佢哋系真系有将佢哋嘅资产、佢哋嘅影响力发挥喺可以改善到整体人类啊几个生存水平上边嘅。系啦，头先你谂下，如果即系我哋讲话Bill Gates 嘅嗰个动物干细胞培植嘅肉类能够得以广泛应用咧，广泛嘅原因因为我哋需要去降低成本啊嘛。佢而家已经做到噶啦，技术上做到嘅，但可能要几千蚊一磅肉类，咁几千磅一磅牛肉咁样，咁你仲贵过真系宰杀一只牛。 但你大量生產到的時候就會個成本低㗎啦嘛。 Exactly。 係啊，我最近就聽過睇到親新聞，喺上個星期度嘅就話嗰啲人造雞肉咧已經係幾可亂真，同真嘅雞肉完全冇分別㗎咯。所以這個趨勢其實都睇到，同埋我哋睇翻咧，其實人類而家生產嗰啲糧食咧，根本其實係嗰個生產量係大規模增加的，因為糧食品種啦、科技啦嗰個改善，其實係可以，其實絕對足夠養活世界全世界人口，只不過因為經濟啊或者戰亂嘅原因，令到某啲地方人得唔到糧食啫嘛。 係啊， 嚇，所以如果佢生產到呢一啲嘅人造糧食，而有其他嗰啲戰亂或者係交通等等問經濟等等問題係能夠相應改善到嘅話咧，佢呢個預言係。有機會在我哋未可見的將來實現喎。 2025至2028其實好快嘅， 好快嘅啫噃，10年10多年咁上下啫噃。 係啊，即係而家2016啦，2025都唔夠10年 添 喎， 12年到啦，係啦，12年到啦，係啦， 就已經好快就可以完成到呢件事。咁你諗下啦，佢只要能夠大規模生產，降低成本，咁到時咧就唔需要宰殺真嘅動物。你唔需要宰殺真嘅動物咧，咁你呢個臭氧層咧，亦都會。喂，即係更好地維持到啦，因為你知道你養牛，牛咧佢就排出大量嘅呢個係啦二氧化碳，係破壞環境啦。 同埋佢嗰個草啊，佢又要斬啲森林咧去開呢個牧場啊，咁啊令到水土流失啊呢啲都係一個影響環境啊嘛。 但係而另外其實最大禍嘅係因為其實呢個世界所產生嘅谷物咧。是能够是可以填满所有人的填饱所有人的。但是因为这些谷物要去饲养这些被人类食用的动物啊。即譬如说生产了很多粟米啊很多米啊而我们不给人吃。为什么不给人吃？因为要给牛吃。为什么给牛吃都不给人吃？因为有钱人要吃牛咯这样。所以其实现在吃肉类呢我们是间接令到呢、這個世界有饑荒嘅間接，但係又咁講，如果你真係完全唔食肉類嘅話咧，呢啲嘅谷物佢係會經過一個好長嘅時間先會去得翻啲窮人手上，因為你要令到成個 shift 啊，成個經濟出現一個大嘅逆轉，就係、是、去到發覺，喂，點解啲肉冇人買啦？佢冇人買，佢為咗要止蝕嘅時候，佢盡量去 cut down， 咁樣去褪翻轉頭咧，依、這個連鎖嘅骨牌咧係需要好長時間嘅，所以可能咧，你等 Bill Gates 嘅依一個幹細胞培植，到時你講真的，你食肉都冇內疚咁喎，因為佢冇牽涉到殺生噶啦嘛，佢係喺一個器皿裏面生出嚟，不停生不停咁嘔嘅啫嘛，係啦，好啦，咁依一個係一個好消息啦。第二个叫做好消息咧，就系话咧，人类系会去到 Venus 即系金星啊，系啦，喺嗰度咧，揾到新嘅能源啦 ，OK， 揾到 energy sources 啦，同埋甚至会喺嗰度殖民嘅。 咦，唔系火星喎、 啊，系金星， 系金星喎、啊，呢、這个奇怪喎、啊、吓。 咁再嚟唔好嘅消息就系咧，2043年咧就会系依一个伊斯兰教完成欧洲殖民啦。 2043 唔出奇喎。 係啦，我哋可能仲喺度噶，可能未死噶。 咦？但係2018歐洲唔存在啊嘛。 歐洲唔存在，變咗切爾諾貝爾啫。 嚇！咁2043 咁，但係佢哋逐步搬入啊嘛。 哦， 佢哋遷入。 原先嗰站冇咗， 係啦， 佢哋就遷入去。 喂，佢懟冧曬，你當真核武咁計啊？我哋幻想啊，佢懟冧，哦，全部有核武啦，有輻射啦，咁佢自己唔入去住先噶嘛？佢點會咁傻啫？你哋班友死咪慢慢死咯，死完曬之後隔多廿年、三十年，叫做清曬啦咁樣，佢哋先入去咯。 哦， 佢哋到2043年咧就會完成大舉嘅遷徙，跟住會定都喺羅馬。罗马会成为新的伊斯兰教的世界中心。 啊，以前是发生过， 嚟紧会发生。 系啦，以前历史上发生过，就是呢个1453年咧，当时东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即系而家嘅土耳其伊斯坦堡，就被伊斯兰入侵，土耳其人攻占咗，就将入面嘅嗰啲教堂咧，就变成清真寺。而家我哋成日去旅游嗰个蓝色清真寺，本身就系东正教堂嚟噶，就变咗伊斯兰嘅回教寺。吓，咦，有机会历史重演喎？ 2043年， 唔系好远啫，2047都未嘅大限都未到， 系我哋会见到嘅，分分钟系啦。咁跟住阿巴华仲有讲啦，就系2045年咧。又是不是很耐的，未到2047的、啊、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南北极那个 ice cap、那些冰呢， 冰帽、 啊、会冇晒的了，冚七八冷融晒。那这个呢又要讲 Edward Casey 了，因为 Edward Casey 亦都有讲呢，就是说地球上面大部分的沿海国家会冇晒，沿海城市会冇晒，浸到不见晒，整个 New York 会冇了。 嗯， 系啦，荷兰唔使讲，威尼斯唔使讲吓 ，New York 会冇埋，跟住美国嘅东西岸包括洛杉矶、三藩市、New York 冇晒，剩翻啲咩 Idaho 啊嗰啲咁嘅国家诶，嗰啲州啊 ，OK 会仲存在嘅啫，咁样。佢亦都有讲到呢个 global warming。Edward Casey 都有讲，你谂下 Edward Casey 先恐怖，1920几年嘅人咯，嗰阵时仲系完全冇呢个 global warming 嘅迹象， 冇概念啊， 冇 呢个 概念 啊， 系啦。到已經講緊啦，同埋甚至有講嘅話咧，依、這個南北咧嗰、那個 pole 咧 magnetic field 啊，嗰個南北嗰個叫咩啊？磁力 磁咩咧 ？magnetic field 啊，磁場啊， 磁場係啦，嗰、那個地球嘅磁場係會對調啊， 南變北，北變南， 係啦。By the way， 而家已經發生緊，並唔係危言聳聽，已經發生緊，係啦。 嗯， 咁呢好啦，咁啊讲完话又讲一个好啦，好冇？一个好嘅就係呢 ,2046 年呢开始啊，就已经会有呢个身体器官呢嘅倒模啊 ,cloning,、啊、cloning 即係繁殖、okay? 即係嗰个黑龙啊。 黑 龙即系咩复制。 复制、 有机会喎、3D 打印，而家个技术越嚟越犀利。分分钟真系可以变成啊死物变做有机， 系啊， 系啊，咁啊到时就 同埋你干细胞 3D 打人都谂到啦，即系好似好易咁样讲到。但系2046年咧，即系到时咧，哎呀，你个肾唔好，唔使等人捐赠啦，自己 3D 打人一个，自己换一个，你只眼退化啦咩？又老花咩？又换对眼搞， 换个晶片咁啊得啦。 系啊， 咦，咁冇得再咩咩？活摘器官嗰啲冇得啩， 好惨啊！ 要谂过第二， 你又失业啦，阴公。 要谂过第二， 好惨啊！我哋要帮佢谂下有啲咩做啦，咁样。咁同埋女姐到时又唔使做啲咩美容手术啦，系咪？ 个鼻唔会揿落去扁咗，起码啦，嗰个韩国女星。 冇错啦，好简单，你个鼻唔够高，你咪整个一个落去咯。 3D 打印咗佢咯。 系啊，个胸唔够大，咪又 3D 打印个大，大到几大都得啊，系咪？你行到就得啦，咁样。咁咧叫做好消息啦，呢个，但系仲有唔好消息嘅，仲有四个消息，我哋讲埋就系咁上下啊，讲埋仲有，不如留翻下一集先讲莲花生大事啊， 好， 好嘛， 讲埋呢个， 我哋预言可以讲多一集啊， 可以， 等下次官翻嚟，我哋有多啲嘢讲啊嘛，好冇、可能又可以讲下玛雅同埋唔同嘅文明嘅预言咧，好冇，等埋次官翻嚟，我哋三个一齐做，好冇， 好。 好啦，咁咧就2066年啦，咁呢个就真系要长命先睇到啦。咁咧就系美国会攻击嗰阵时已经系伊斯兰教占据嘅欧洲。 用什么武器呢？是用改变气候的武器， Climate Change Weapon、 嗯、 是即是可能他到时候有个新的武器是抌下去即刻冰天雪地冻死晒啲人啊，冻死晒所有嘅生物啊，咁样，跟住咧会将呢个罗马重新夺回，而将佢变翻系耶教嘅。 哦， 即系喺回教徒手中抢翻罗马同埋整个欧 洲。呢样嘢都历史上发生过噶？ 有发生过，未听过。 呢、這个耶路撒冷咧、 嗯， 其实响犹太人同埋罗马人离开之后咧，其实一路都系。阿拉伯人即是伊斯兰势力控制住，他是伊斯兰第三大圣城、嗯、直至到1967年就被这个以色列人重夺、 嗯、 就变成属于西方世界的一个城市。咦，又有机会历史重演，不过规模大啲，由美国佬亲自出手， 是同埋会夺回整个欧洲、 嗯、 不是只是罗马。 同埋欧洲以前呢去到西班牙呢，这些欧洲南部去到西班牙呢都曾经被伊斯兰教徒统治过的嘛。咁后尾就欧洲人又重新夺返，又变成呢个基督宗教嘅地方。啊，睇嚟呢个呢呢、這个呢、這个伊斯兰同埋呢个基督宗教个争夺就仲会继续喎。如果听佢咁讲。 係，但我咁多语言里面我最唔妥就係2018年中国会取代美国。 仲有三个讲埋先。 呢个我好唔开心，我仲唔开心緊啦，对唔住。我返唔到住，我个情绪仲喺度困住咗。咁就2076年呢呢、這个共产主义呢会在整个世界包括欧洲呢广为散播同埋实行、 嗯、 共产主义。嗯、我唔知係真係理想中嘅嗰种共产主义，定我哋见到邻近经济强国所谓嘅共产主义啦、嗯哎。总之冇乜 description， 我再研究一下。 我哋睇唔到啦呢个。2076 睇 唔到啦。 睇唔到㗎啦，係啦、嗯。除非我哋百几岁啦。 冇啦。 即係睇下個世界點咯，即係如果你話成個歐洲已經變咗伊斯蘭嘅，咁同埋即係頭先講嗰啲全部成真，中國又取代咗美國啊，如是等等咧，真係你真係生有何樂咧？你明唔明啊？即係唉咁，跟住就係去到2130年咧，就係、是、我哋會喺水底生活啦。 啊！ 咁啊，依個好笑喎！佢就話咩咧？係點解我哋會成功做到依樣嘢咧？係有得到外星人嘅幫助嘅。 似乎外星人嘅幫助就一路都有呢個傳說喎。埃及又似係有外星人幫助啦。啊，瑪雅嗰、那個拉丁美洲嗰啲金字塔又話係有好多係外星人嘅幫助啦。啊， 好重要講得好清楚啦，係一個昴獸星團啊 ，The Pleiadians。有个星啊，有个星叫做昴兽啊嘛， 嗯、 即系好似点讲咧？好似十二地支咧，即系十二生肖啊，兔仔嗰个昴字、 哦、 上面有个日字嘅，系啦，昴兽星团 Pleiadians， 大家相信呢个 Pleiadians 一路咁多万年嚟一路守护住地球，一路有派一啲高端嘅高知识。嘅生物嚟香嚟地球咧，幫助地球建立我哋嘅文明嘅，系、 嗯、 啦。咁啊，中間就不斷咁樣人類嘅愚蠢啊，其他嘅破壞，所以佢哋枕住要翻嚟救我哋。但系去到3797年咧，地球就不復存在，地球終於面臨佢嘅死亡啦。 嗯。 嗯，但是人类就已经进化到是要移居一个新的星系继续生存。 哦， 就 是这样。 3797年。3797，没错。那我们下一集等埋次官回来，我们再丰富讲多一点，好不 好？ 我们可以将我们今集所讲的东西就更深入和更广阔地去讲。 好。 咁啊，下一集见啦，下一集就见到次官㗎啦，拜拜。 再见。